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涉嫌违反澳门法律规定的行为，亦必将依法追究，绝不姑息。天气方面，干燥大陆气流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各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50% 或以下。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失 意跟欢欣。饰演乔四美的演员宋祖儿就这样形容她自己的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查什么自行嗌嗌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 Simon 甚亮。 正式开始呢个星期六嘅自己人嘅时候咧，首先咧，我谂我哋真系要咧要恭喜一啲朋友嘅，因为今个晚上咧就系呢个金马奖啦，一年一度嘅金马奖咧正式公布嘅日子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一个嘅转播又好，用唔同嘅途径啦。咁要恭喜嘅地方咧，就真系有香港嘅导演咧，就喺今年嘅金马奖里面咧系获奖嘅。咁例如大家都知道有周冠希啦，啊唔系周冠威啦。咁而另外咧就我谂喺自己人节目里面咧，一定要郑重要公布咧，就系有同志嘅香港导演咧喺今次嘅金马奖里面咧系获奖嘅。咁所講嘅咧就係已經係上過嚟我哋節目啦，大概好似一兩年前啊，嗰陣時就係因為佢拍咗一套本地 transgender 電影啦，就係、是、呢個翠絲啦。所講嘅咧就係李俊石啦、Johnny 啦。咁而今次咧就喺金馬獎裏面咧，佢係獲得咧係就住呢個《逐水漂流》咧係有成12项提名嘅。咁而今次咧就攞到呢個最佳改編劇本獎，有香港嘅導演，有香港嘅出櫃同志導演係獲獎，恭喜曬！ 耶、yeah! yeah! ！好叻啊！ 你好， 你好 Q 啊，好叻叻猪啊， 叻叻猪啊。 OK， 咁啊，讲开睇戏啦。今个礼拜咧，我哋都睇咗戏，我同阿 Coco。 系啊，我哋今个礼拜就去睇一出，哇，经典嘅，即系当时我哋冇叫佢做同志片嘅，咁就系 嗰阵时叫咩咁样？ 唔系，嗰阵时冇去划分佢咁。即係佢講啊，呢、這個就係同志電影啦，即係 唔會咁 explicit 講， 係啦，即係一部電影咁樣，同埋導演自己都冇特別去即係 identify 呢、這個就啊、哦、就為同志而拍啊。咁我講緊就係呢個《春光乍泄》啦， 就係呢個 4K 嘅修復版啊。係 啦，咁我記憶中咧就即係睇套戲咧係1997年噶啦。 係啊 ，exactly 就係回歸咗幾耐咧，套戲就幾耐咯，真係97年然後上演。我嗰陣時我唔記得係咪喺。好似總統戲院睇嘅，我記得 24年前 啊，24年前啊，你嗰陣時做緊咩噶？ 我喺加拿大， 但你嗰陣時意唔意識到呢套戲嘅？ 意識到，因為好出名噶嘛，即係 咁你有冇睇啊？嗰陣時 冇啊，因為 未夠稱啊。 係啊。即系小朋友嚟嘅，中學啦。 O K， 咁你真系嘥曬。你今次真係要睇翻， 係啊， 因為今次嘅修復版咧，佢係安排咗喺 IMAX 度播放啦。大家知道 IMAX 幾大噶啦 ，O K， 大到無倫咁樣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今次安排嘅首映咧就係 IMAX 啦。但其實佢唔係 IMAX 嘅 format 嚟嘅噃。 嚇？咁點解要喺 IMAX？ 因為純粹係夠大咯。 O K， 夠大。 同埋因為點解咧？因為個戲院咧都會有一啲展覽嘅場地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場地。其實就算你唔睇戲咧，唔買飛睇戲咧， okay. 你去嗰個展覽場地咧都可以入去睇， oh. 即係可能有哥哥可能係直頭有哥哥嘅相啦，同埋梁朝偉啦一啲劇照啦，同埋咧佢就將嗰、那個即經典場面嗰、那個叫咩蘇伊瓜瀑布啊， 唔係你亂噏啦，你啱調轉咗，人哋嗰個叫伊瓜蘇啊， 好難記唔到啊，我特登 啲字啱曬，但係啲位置錯曬，同你嘅人生咧係一模一樣，都係試過啦，是但啦，亂嚟啦咁樣， 混亂大個方向係。 伊瓜蘇啊， 伊瓜蘇係啦，就係一個阿根廷咁樣咧，就佢哋即係一個想去嘅地方咧，兩位主角，咁佢就做咗一個類似即係一個 LED light。 有啲燈箱咁樣嘅，即係動咗幾個喺度，就好似扮一個瀑布咁樣咧，喺你身後。係啦，咁嗰度就好好嘅一個打卡位。 係啦，因為大家都即係記得啦，其實成套戲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講嗰兩個主角啦，即係 Leslie 同埋梁朝偉啦，所做嘅就係黎耀輝啦，同埋何寶榮啦。咁佢哋就兩口仔呢個阿根廷啦，咁啊就買咗架好鬼鬥泥嘅車啦，就係想去呢一個伊瓜蘇大瀑布。係 啦， 咁但係去極都去唔到啊！睇錯 map， 因為嗰陣時未有 Google 噶嘛。有 Google Map 噶嘛，咁所以就鬧起交上嚟啦。咁所以兩個咧最後都去唔到嘅，咁最後只不過黎耀輝咧分咗手之後咧就自己去到嘅啫。咁所以好重要，但我覺得咧嗱。其實有幾個心思嘅，我覺得電影公司今次安排有展覽啦，有靚嘅 poster 送啦，但我覺得其實應該每個觀眾入場應該要送一個伊瓜蘇瀑布嘅燈咯， 俾你搞亂 咗。嗰個走馬燈好正噶嘛，係咪先？ 咁會唔會？昂貴咗少少啊，咁張飛可能會好貴咯。 唔係好想要啊，嗰盞燈真係。 唔 係， 但 係 其實都有啲嘢送翻俾啲觀眾嘅，即係有兩張好靚嘅 poster 啦，同埋兩張 postcard。你知道即係春光乍泄嘅物品咧，其實所有都係有紀念價值噶嘛。你等得3-5-7年咧，就又貴咗噶啦。 OK， 咁但係今次睇咗啦，咁我哋真係已經係24年之後咧，我話真係其實第二次睇嘅啫，因為中間我冇再重温噶啦。淨係喺電影院睇嘅經驗啦，咁你睇嘅時候，你個感覺有啲咩分別咧？ 其實我去戲院之前，因為我第一次睇咧係同我第一個男朋友睇㗎。咁就個記憶中咧，可能唔知係因為後來我哋分咗手啦。我記得套戲咧其實係慘㗎，即係唔開心多為主㗎。咁但我今次睇完之後咧。 又唔係喎， 因為你已經嫁咗啦嘛，帶老公去睇嘛，唔係因為即係所以講嚟講去，你都唔係講套戲， 同埋睇嘢全面咗，都最後其實即係梁朝偉呢個角色咧，係走出咗即係同阿張國榮呢一段關係，然去尋找佢自己嘅新嘅生活啦，可以咁講咯，所以係帶有希望嘅套戲。 係咪因為年紀唔同咗，咁所以即係廿幾年後你睇呢一套戲嘅時候，即係感覺， 因為嗰陣時 接觸層面唔同咗， 即係好聚焦喺佢同梁朝偉嘅關係，其實就係成日打打鬧鬧啊，又分手啊，同埋梁朝張國榮嘅金句就係、是。不如我哋由頭開始啦，重新嚟過啊！咁嗰啲咁即係成套戲都係圍繞住呢個咁嘅感覺，就係即係分手啊、復合咁樣嘅。但今次就睇到多啲唔同嘅嘢咯，發現梁朝偉其實都即做人係要向前看嘅。 係啦，我係同成壇朋友一齊去啦，因為有成二十個人啦。OK， 咁、但係因為大家年紀都係相若嘅，我即係睇完之後咧，大家個同感咧就係、是、咧，原來真係隔咗二十四年咧，嗰二十四年嘅人生經驗咧，你睇同一個嘅愛情故事咧。你的观点与角度是完全不同的、我很记得我24年前看的时候我觉得、做得好一点的那个是张国荣的而今次呢我真的觉得哇梁朝伟真的做得很好同埋你完全是明白梁朝伟那只欲拒还迎、即是那只纠缠要跟你分手但是心里面继续很爱你但是明知呢继续回到你身边真的所谓、由头礼过呢简直就是自己送自己药品的一样 就 是那只冲突呢原来你真的要有一一 年生 年力啦，同埋你真係經歷過一啲感情嘅重創，遇到類似嘅嘢咧，你先更加代入到梁朝偉嗰個角色，咁你就更加會覺得，哇！梁朝偉真係做得好好啊！再唔好講啦，三個主角。即係兩個主角啦，一個就即係大劇啦，但係嗰個大劇得嚟，你就覺得哇，佢真係咧青春無敵，喺佢最靚嘅時候就係張震，哇靚到啊！咁然後因為嗰個 IMAX 嘅銀幕嘛，即係大到咧，哇個感覺係我完全冇帶住個期望就係、是。 俾到震撼 咁中毒，好震撼！我淨覺得今次睇嘅時候睇多咗好多嘢啦。首先、又明白多好多嘢啦。咁同埋因為與此同時，亦都係因為97年拍嘅一套戲啦。咁突然間你又覺得係一個好唔同嘅香港底下去重温翻97年推出嗰套電影啦。咁、哥哥又喺度啦。咁、所以都有好多一啲其他嘅 情感上 嘅感覺啦，同埋都有啲唏噓喺度嘅。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今次呢個修復版咧，你覺唔覺咧？以前唔係呢個島嚟噶嘛，而家有少少呢個島咧。你有冇睇噶？我好似同你唔係同一場戲咁樣。 以前唔記得啦，係咪四比三嗰啲？ 而家係似四比三咯。以前係16:9噶嘛，接近16:9噶嘛。 哦，係嗎？ 長啲。真系 唔記得啦！喂，24年前真系唔記得啦。 系佢掛住食嗰啲炮谷嘅，其實基本上 冇得食嘢嘅，攞老公隻手啊。 係啊，個島係好唔同噶。咁 即係係咪方啲啊？而家 方好多，即係似我哋個 mon 咯。咁啊，當然我哋個 mon 咧冇咁大啦，即係放大咗我哋嗰、那個即係 desktop 個 mon 咁樣咯。咁啊，呢個係刻意阿黃家衞嘅做法嚟嘅。咁啊，想以一個即係我哋稱呼為咧嗱，我哋睇咗16:9好耐噶啦嘛。但其實16:9咧，唔係最原先電影嗰個島嚟噶嘛，最原先嗰個島咧係接近4:3啦，同埋叫做黃金島嘛，喺、最黃金嘅電影年代嘅黃金島，所以佢今次係用咗黃金島噶。咁但係因為你睇慣咧16:9嗰只拉闊曬咧，我係有啲唔係好慣啦，同埋個色係調過啦。你記唔記得以前嘅《春光乍泄》咧，嗰只色咧係黃黃綠綠噶嘛？但系而家咧系光猛好多啦， 系啊，好光猛啊， 白好多啦。我系有少少睇得唔系好惯嘅，其实 有冇啲咩原因要做到咁样咧？ 因为而家科技好咗，咁佢哋复修嘅时候，佢觉得即系想呈现得即系清楚啲，线条分明啲咁样啦，调个色嘅其实。 但系本身黄绿嗰个感觉唔系特登刻意， 所以我咪系咯，所以好多黄家卫嘅 fans 咧都觉得啊，今次呢个复修版，因为唔系净系《春光乍泄》，佢几部都同时复修噶嘛，都系发觉调色。方面咧同以前唔同，於是乎咧同我哋以往對於黃家衞嘅電影嗰個記憶咧係有少少出入啊，所以大家有少少嗱嗰啲真係好 die hard 嘅 fans 咧會覺得嚇、以前嘅《春光乍泄》嗰隻島同埋嗰隻嘅色調先至係《春光乍泄》嘛，呢個係我哋記憶同埋我唔單止係個人記憶係集體記憶嚟噶嘛，你而家就算整靚咗咧。但系嗰个靓咗，同以前嗰个冇咁靓，我宁愿要冇咁靓咯。 系呢啲我哋业界咧就叫 color grading 嘅，即系系啦。咁但系而家听你咁讲咧，佢就会系好似调咗似一个电视，你喺睇电视嗰种嘅，好似好真实嘅嗰种好光嘅色咯。 系啦，清楚好多， 就唔系。 我觉得诶蓝咗，多咗蓝色同埋白色嘅。以前嗰只黄黄绿绿啊，昏昏暗暗啊，同埋有只好似。即係昏黃年代嗰個感覺咧冇咗，即係又或者淡咗啦。 咁呢個係我唯一咧有少少咧覺得失望嘅地方。 呢、這個唔係王家衞想設計出嚟嘅效果嚟㗎係嘛？ 係啊係啊，佢係佢自己親自去監製今次嘅修復版㗎，同埋佢接受訪問佢講過話，因為時間係會改變好多嘢嘅。佢話我都已經唔係同一個導演啦，入場睇嘅觀眾都唔可能係同一個觀眾啦、 哦。 就好似好哲學咁講咧，同一條河你踩只腳落去，唔同嘅時間都已經唔係同一條河啦。 哦， 即係佢覺得唔想做同一樣嘅嘢嚟出嚟咯。既然已經科技唔同咗，時代又唔同咗，點解佢唔可以做一個係佢以前設想做嘅想做嘅一樣嘢咯？原來呢個版本先 至係佢， 係啊， 唔係咁對於即係佢跟住佢嘅即係成長嘅 fans 都好嘅，因為開始有老花啊嘛，咁睇嘢會清楚， 所以其實係時候要光啲，同埋iMac 就啱嘅，即係等於我哋用嘅 smartphone 咧，啲字係越嚟越大噶嘛，搞得 老人模式 咯，係啦，都好清楚睇到啲即係 details 嘅嘢啦，即係嗰啲。哇！佢間屋咧，以前可能係黑咪掹掹噶嘛，而家你終於見到話、哦，原來有個洗手盆仔喺嗰度 嘅。即係佢其實我以前都見到嘅，你以前望咩㗎？個洗手盆係一個咁重要，佢一開門就已經係洗手盆咯。 都係佢摸緊籃球嗰隻手仔啦。 唔係咯， 唔係其實都，我覺得套戲咧都幾唔係越睇咧，你睇到越多嘅嘢，同埋學阿梁兆輝頭先話齋咧，經歷咗即係咁多嘅歲月之後咧，你真係了解到梁朝偉嗰個作為一個演員一個同志嘅心態咧，你真系唔愿放手，但系又死扯住咧，嗰种嘢咧系好，即系今次嘅感觉系好强烈嘅。 系啊，但系你要记住嗰阵时系1997年，唔系今时今日咧，即系同志文化去到一个即系较为开放同埋嘅透明度。喺嗰阵时，两个 A list 香港嘅演员愿意去拍呢一套戏，嗰、阵时哥哥都未出柜啦。你諗下，係咪好厲害啊？第一場已經係做愛嘅先，同埋已經係相當之認真嘅做愛先嚟嘅喎，其實係好勁嘅喎。但係你要記住，因為最近睇咗王家衞，係梁朝偉就住今次呢個修復版嘅一個訪問，你知唔知講咗？原來當時王家衞揾佢咧，唔係飾演黎耀輝呢個角色。 哦， 你知唔知佢本來飾演咩角色？佢唔係做攣人角色㗎，原來咧係揾佢咧。是做黎耀輝，黎耀輝是另有其人會演，然後他是做黎耀輝的兒子、 哦、 然後跟住呢個兒子呢就是突然發現了原來黎耀輝是跟何寶榮一起、 嗯、 發現自己老豆原來是有個 gay relationship。 咦，這麼像台灣地區有個電影的， 是啦，但我覺得，咦，但係梁朝偉同埋阿 Leslie 其實都係差唔多年紀嘅啫，做細咁多嚇、啊，你嘅情人嘅仔啊咁樣。咁但係 anyway， 咁點解無啦啦佢做翻黎耀輝咧？聽聞梁朝偉佢即係透露咧，原來當年當成個 crew 去咗阿根廷之後咧，突然間王家衞同佢講：，我都係覺得你應該要做阿黎耀輝咁。呢個都好即係俾我王家衞噶嘛，即係成日都係臨場先至改劇本噶嘛。 佢係咪喺梁朝偉身上睇到佢有一啲即係？基人嘅特質， 唔係啊！我覺得佢不嬲都係預算佢演阿黎耀輝嘅啦。不過去到阿根廷嘅時候咧，就玉錘砧板上，而家先同你講呢啲先高張啊 ！OK， 係咪？你咪走啊？係咪唔拍啊？ 呢啲咪做導演 咯？我估咋嚇，我估咋，梁朝偉冇講嚇，不過我覺得應該係。 順帶一提一下啦，頭先你講個好清潔嘅張震咧，其實咧今晚喺呢個金馬獎咧，亦都得咗即係最佳男主角呢個獎項。 哇！你話佢靚唔靚啊？真靚得好緊要啊！ 係啊！ 喺中港雜誌，雖然咧佢嘅戲份真係唔多，但係完全係恰如其分咯，我真係覺得。 亦都係好搶鏡啦，亦都係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嘅小鮮肉嘅代表咧，台灣地區。 又高喎、啊！哇，佢淨著住嗰啲咩廚房衫喺度踢波啊！你都覺得哇，好正啊！呢、這個 嗰一幕咧，我都覺得啲基嘅人中意踢波，唔知梁朝偉又喺度踢波啦。 所以咪 即係我就覺得， 唔係佢係求其所好嘅啫。你見到佢係踢得唔好嘅，咁所以都係似基人喺度扮踢波啦。咁所以如果一啲较为年青嘅朋友係未睇过即係咁即係呢一个中国杂志嘅话呢、其实真係应该要睇。喺嗰个时代其实係见证咗好多嘢啦、见证咗一个好唔同嘅香港啦，同埋即係嗰个年代去有一个咁高姿态去拍一个同志嘅故事。咁完全其实成套戏里面呢同志又或者性取向唔係一个 issue 嚟嘅。将佢哋变咗一个男同埋女呢完全係冇问题嘅嗰件事。咁係完全觉得 OK 啊，同志的爱就去拍一套咁嘅电影、演员又冇问题， 雖然梁朝偉去到阿根廷先知啦，導演又冇問題，觀眾啊更加冇問題。 嗯， 啊、你諗下，就好似今時今日嘅《大叔的愛》咁樣咯，但係個個都唔覺得有問題咯。 係噶，係冇問題噶， 因為啲主角靚㗎嘛。 同埋我喺現場方面咧，我都見到真係有好多即係唔同年紀嘅朋友啦，後生又有啦，年青又有啦，亦都男男女女都有咯。即係佢真係唔係一個即係。專門即係做俾同志睇嘅一個電影咯，而係即係各位中意喜歡電影啊，喜歡王家衞啊，或者係張國榮或者係梁朝偉嘅即係 fans 咧，都應該要即係重新再投入一次呢個故事。 係啦，咁所以不如我哋由頭嚟講，有多嘢都翻唔到轉頭，帶上一啲舊事舊物、舊嘅時代，我哋曾經經歷過，我哋曾經信仰過嘅嘢，或者提示我哋未來應該如何走，我哋應該要走嘅路係嘛？張國榮。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恨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 剛才講開春光乍泄的秘聞咧，咁我想問一下 Simon， 其實咧，你知唔知道戲入邊咧，其實係有一位隱藏咗嘅女角色噶？ 我連套戲都冇睇，會知隱藏角色啲咩？ 到今時今日你都未睇過㗎？ 我未睇啊！ 我咪就 亦都冇意欲去睇啊！ 有 你真係要趁呢個機會去戲院睇睇、啊、其實呢即係《春光乍泄》拍完之後呢，其實呢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故事啊，或者有啲版本啊，或者係冇 show 到出嚟嘅版本啊，俾導演剪走咗呢。其實係有位女嘅角色入面呢，呢、這個角色呢就係關淑怡 嘅。我諗住今次呢個 4K 嘅修復版呢，有機會修復返、即係佢嗰陣時被剪走嘅片段啦。咁但係其實冇修復到 㗎。係冇嗰樣嘢嘅。 繼續隱藏。 都想揾到佢出嚟咯。據聞咧，佢嘅角色咧就係、是、我唔記得啊，係咪梁朝偉嘅太太啊，定係佢女朋友嚟嘅、就係因為梁朝偉同張國榮就即係、走咗去阿根廷啦，咁佢就即係我都誓要追翻我男人翻嚟而去。即係阿根廷嗰度揾佢嘅，咁又係有劇照流出過嘅，咁但係最後咧，即係我哋都無緣睇到呢一個版本啦。 係啊，不過我又覺得即係當然啊，對於 Shirley 嚟講咧係好可惜啦嚇，咁啊可能佢啲戲氛係其實好好睇咧，咁、但係問題係當你再重温呢個《春光乍泄》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即係點解王家衞有呢一個最後嘅即係決定咯？因為喺套戲裏面咧，女人係唔重要的，女人係真係完全唔重要嘅，所以其實真係唔係好使嘅。OK， 喺我哋三個已經有排睇。其實 ，anyway， 我哋重温過《春光乍泄》啦，咁希望嚟緊我哋都可以喺呢啲咁艱難嘅日子裏面咧，亦都可以繼續拍多啲本地香港製造嘅同志電影啦，好唔好 ？OK， 一點啊，應該係12點半鐘新聞報道翻嚟嘅，仲有自己人啦。 午夜12點半，香港電台由梁傑如報道新聞。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个案涉及一男两女，包括一名机组人员，年龄介乎47至72岁，分别由英国、印度同埋俄罗斯抵港。其中两人抵港时喺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嘅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一个人喺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在西贡白立湾行山失踪的29岁男子证实死亡，水警搜救队和消防昨天在白立寻回这名男子，现场证实他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男子的家人早前报案指，他前日离开位于天水围的寓所，到西贡白立湾行山之后失去联络，有行山人士在山崖附近发现一批个人物件，警方初步相信属于这名男子。海关在机场检获约12公斤怀疑液态冰毒，估计市值约1000万元，并在机场及荃湾拘捕三名23至47岁男子。海关星期五检查一批从泰国抵港、报称载有急冻虾的空运货物，在6个发布胶箱内的冰袋中发现怀疑液态冰毒，同一批虾混杂收藏。荷兰卫生部门表示，两班由南非底部的客机有61名乘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正进一步分析他们是否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早前估计有大约85人确诊，但后来修订人数。报道说大约600名乘客星期五分别乘两班客机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因应当局对变种病毒的忧虑，乘客要在机场等待检测结果，检测呈阳性的乘客被送到酒店隔离。荷兰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所有来自非洲南部的航班，但由于两班机当时已经起飞，当局要求乘客抵达之后接受检测和隔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很多人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边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词，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呢，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的能力可能没有后生强壮的病人好。我举个例子，譬如他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们可能没事的，即是都是两三日之后没事了。但一个虚弱的病人未必是这样的。那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他怎样可以防止他一路这样差下去。所以只是我们的衡量点呢，只是说我们要审慎，不表示是绝对不打得的。当然我们都要平衡回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意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2015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曾经承诺要结束禁止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捐血。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准备在几个礼拜内请求加拿大卫生部允许取消有关捐血者性别或者性行为的禁令，改为基于高风险性行为的新筛查标准。潜在的捐血者可能会被问及他们是否有多个性伴侣，以及他们的性行为，而不是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发言人 Catherine Lewis 话：性行为而唔系性取向，决定咗艾滋病毒通过性传播嘅风险。佢哋提出嘅标准将会致力于精确、可靠咁识别嗰啲通过输血传播嘅感染。目前自愿捐血嘅男性会被问及喺过去三个月内系咪曾经同男性发生过性行为，希望捐血嘅女性就会被问及喺过去三个月系咪曾经同一名男性发生过性行为，而该名男性喺过去12个月里面有没有同另一名男性发生过性行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表示，他们准备在未来六个礼拜内提交给加拿大卫生部的报告中引用来自那些没有向捐血者提出这一类问题的国家的证据，以及有关艾滋病传播风险的研究。英国年度音乐盛事全英音乐奖 Brit Awards 作出重大改革，主办方日前宣布2022年起不再按性别区分奖项，将原有的年度英国男歌手、年度英国女歌手、年度国际男歌手和年度国际女歌手合并为年度英国歌手和年度国际歌手。全英音乐奖自从1977年成立以来一直有颁发男女歌手奖项，在新制度下，上届得主 Dua Lipa 和 J Hus 将会成为最后的年度英国男歌手、女歌手。下届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将会在2022年2月8日举行。根据《卫报》The Guardian 的报道，英国歌手 Sam Smith 今年曾经批评非二元歌手被全英音乐奖排除在外，呼吁改革。他说他期待颁奖礼能够反映他们生活的社会，给他们不需要分性别、种族、年龄、能力、性取向和阶级去表扬每个人。主办方其后回应说，他们致力于改革节目，正是检视性别分类制度。随着社会越来越关注多元性别议题，不少知名颁奖礼开始推行性别中立。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自从2017年起不再分男女奖项，柏林国际影展去年亦都宣布停颁影帝影后，统一为最佳主角奖。而今年的艾美奖 奖虽然仲有性别分类，但系容许非二元演员被称为表演者，而唔系男女演员。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該曬 Simon 啊！哇，呢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喺音樂工業裏面咧一個 policy 上面嘅轉變啦，就係講到呢個英國嘅即係唱片業頒獎典禮啦，就係明年啊，唔係今年啊，係就係2022年嘅 Brit Awards 啦。咁就所有咧係性別嘅分類嘅獎項咧就會冇曬啦。OK， 咁到底我哋點睇咧？轉頭先好嘛？我因為我覺得係好值得去評論咧，今次呢一個咧似乎都係非常之翻天覆地嘅一個歷史上面嘅轉變啊。OK， 言歸正傳，咁啊即係歡迎我哋嘅嘉賓出場先啦。其實我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的，但我首先我觉得他其中的身份我觉得我是未遇过的。 OK， 就是因为他是哈佛的毕业生。哇，在我身边真的没有人读过哈佛。 我都没有，我都没有。 这么犀利。 现在我身边有一个。 系啦，即系有咁有即系国际地位嘅一间学府，系咪啊？与有荣焉啦，坐喺自己人节目里面系咪先？最高学历，暂时最高学历啊，喺我哋嘉宾之中， 即系有光环啊！ 系啦，第二个身份咧就系执业律师啦， 系 以往我哋都访问过啦。第三个身份我先至讲咧，系执业嘅女同志律师， 哦， 系嘛？咁样分类好啲啊，都系哈佛生重要啲，我觉得。咁咧就系、是、其实佢嘅真名咧就叫曹乔英嘅 ，I'm sorry， 英， 曹乔英，咁但系佢有个花名就叫阿大宝嘅，大宝同你个款好似唔系好衬，点解叫大宝嘅咧？ 因为其实我妈生嘅，咁所以、 哦、你妈生嘅，所以你大嗰、那个 系啦，好细个已经叫我哋大宝小宝啦。 哦，原来系咁， 所有同学都系叫我哋大宝小宝。 咁、我可唔可以劈头问一条问题，就系、是、其实你嘅妹妹啊，你嘅妹妹小宝咧，佢系咪自己人嚟噶？ 唔系， 咁啊真系有趣。 佢同我系完全两个极端噶， 系。 即係因為你知 sexuality 係 fluid 噶嘛， 係啊係啊， 我同佢討論之間咧，成日都係話，即係佢係非常之 straight， 咁我係非常之 gay 咁樣。 係咯，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嘅。嗱，已經係孖生，真係孖生啊！嗬， 係 ，OK， 仲要係同輪啊！ 哦，仲係同輪添， 即係似樣嘅你哋兩個。 啲人咁樣講咯， 因為其實長久以嚟大家都仲喺度講緊，到底其實性取向係先天定係後天㗎嘛？咁呢一個爭論係永遠都係沒完沒了㗎嘛。於是好多人都會研究一下，咁到底孖生係點咧？嗱，孖生同一胎啦。仲要係同卵、哦，即系 DNA 係非常之相似接近啦。咁然後跟住一個攣一個直、哦，你仲要話一個係好直，你就好攣。OK， 咁即係話你哋嗱，淨係 apply to 你哋嗰個 case 咧 ，DNA 就未必可以係作準啦，係嘛？ 係，但係同一個時間，如果你諗下 nurture 係個 argument 係 nurture 都係 即係後天啦。 咁但係我哋兩個嘅成個 background 都一樣嘅，即係我哋讀嗰間譬如幼稚園啦、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個圈子朋友圈子都係一樣，咁爹哋媽咪都對我哋係非常之公平的。 哇！咁所以後天又唔關事喎、 啊。係啊， 咁你真係我覺得要啊，遲啲真係要捉你哋兩個上嚟咧講呢個 topic。我覺得好 interesting 嘅事嚟嘅，係咪先？ 可以、 大家要去求知嘛，係咪先？即係無論係邊方面嘅觀點，我哋都應該要去討論一下咯。 咁但係，對於有一啲即係點樣都唔肯承認，即係同性戀係有機會係天生嗰啲人咧，即係你哋就 set 咗一個好好嘅 example 出嚟咯。即係你睇下兩個，即係仲要係咩同卵嘅孖生姊妹， 但係佢哋後天都講唔上係啊嘛，因為後天佢哋都係一模一樣啊嘛。 係咯，咪就係成長背景，所有嘢爸爸媽媽嘅對待都係公平一模一樣，讀嘅學校都一樣啦。 係啦，所以佢哋先天同埋後天都唔 apply 咯。 嗯， 咁佢係做咩㗎？ 都係律師。 有外国就系呢样嘢似嘅啫 ，OK 系咪哈佛噶？ 佢唔系嘅。 哦 ，OK， 但系都系高材生系嘛？ 嗯， 又唔系、啊，跟住又话， 唔系，但系读得律师都即系成绩要好好嘅，我相信 系高材生都唔容易噶啦。OK， 嗱，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唔系讲呢一个即系孖生姊妹一挛一直呢样嘢，虽然一个好有趣嘅 topic， 我哋留待下一次啊。咁但系今日咧捉住佢上嚟，即系同佢嘅 profession 有关嘅。咁、咧就因为其实大宝咧，咁佢系执业律师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实今年，因为其实近呢两年咧，同志界喺香港要去争取权益咧，我哋都好难去寄望有即系一日咧，即系政府会主动地咧会容许呢个同志婚姻。OK， 咁香港嘅传统婚姻法咧，我相信有一段好长嘅日子都唔会变噶啦。咁所以唯有而家我哋对策咧，就系、是、其实要系就住个别嘅权益咧，然后逐单咧就向政府或者系以法律嘅形式。同埋呢個路徑咧，嚟對作出呢個提控啦，咁希望逐單贏啦咁樣，咁所以要拆件上嘅。咁啊，今年五月嘅時候咧，其實高等法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個裁決咧，就係、是、一對女同志咧，情侶佢哋分手之後咧， 仍然被判決咧，就可以享有咧，因為佢哋共同好似生咗個小朋友嘅，應該係透過其他嘅方法，人工受孕等等啦。咁啊，可以共同享有就係呢一個兒子嘅共同嘅管養權。咁大家會覺得有啲咩重要咧？重要嘅地方就係話，即係本地嘅法院咧係第一次承認咧彩虹即係同志家庭。咁呢個好緊要喎。阿大寶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解釋一下咧？點解要捉住阿大寶去講咧？因為其實代呢對女同志咧去提控嘅咧，負責嘅執業律師咧就係阿大寶啦。 嗯，係。同埋有一個重點係，其實佢哋係冇結婚嘅。 嗯， 佢哋係 冇喺外國結婚。 係啦，咁所以其實成個裁決嗰個出發點都係小朋友嘅利益咯。 Okay, 因為佢哋其實已經即係共同生活咗一個家庭for好耐啦，咁佢個仔都一個9歲，一個11歲，咁所以其實都你諗下，都11年都係一個家庭咁樣一齊長大，咁啲仔仔會叫佢媽媽，兩個都係媽媽對佢嚟講，咁你法院冇可能唔會承認呢樣嘢，因為你如果唔承認，就等於拆散咗呢一個家庭，或者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咯，對於佢哋嘅母子關係。 所以你事後嘅 analysis， 你覺得咧，其實今次法院嘅裁決咧，其實佢哋關心咧嗰小朋友佢嘅福祉，就多過咧就係要去保障女同志佢哋嘅婚權多。 佢個裁決寫得好清楚，係完全係因為小朋友福祉嘅。咁其實個法官對於佢係咪女同志呢樣嘢係好少著筆嘅。 係 咁。同埋其實我哋一上到法庭第一堂咧，已經知道係贏，即係已經知道我哋會攞到我哋想要嘅結果。 點解？ 因為佢係一個完全冇問我哋關於佢哋係同志嘅伴侶呢一件事咯，即係佢係完全對待你哋as一個正常一個 heterosexual 嘅 couple 咁樣。 OK， 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咁應該係即係佢唔會有任何嘅 criticisms， 咁所以就覺得都應該得噶啦， 係又或者係對於同志，又或者係同性性向有一隻傾斜嘅睇法啦，咁你完全即係 feel 唔到啦。但我想問一下啦，嗱，即係雖然你作為女同志啦，你接呢一單嘅即係所謂法律訴訟咧，好在情在理啦，爭取嘅權益唔單止係你 client 嘅權益啦，甚至係自己嘅權益啦。咁但係喺作為一個執業律師咧，你總要去稱一稱噶嘛，到底係勝訴有幾高噶嘛，係咪先？咁但係當其時點解你會覺得嗱兩個女同志佢哋又冇喺外地真係註冊結婚，連一紙婚書都冇喎？咁你嗰陣時有冇衡量過其實個勝訴真係未必今次你撞到一個咧好明事理嘅judge 啊？咁但係之前其實有冇衡量過到底有幾高勝算咧？ 之前有擔心過咧，就係第一個法官如果係一個比較conservative 嘅，咁可能佢會就住，因為係同志家庭，咁所以就有啲比較古舊嘅思想，就係話我兩個媽媽可能未必係 the best parents 咁樣。咁亦 有或者就算好媽媽都好咧，都覺得傳統嘅家庭一定要有一個父親先至叫完整。 係啦，咁或者就怕個法官會話不如請律政司介入去睇下律政司有咩意見啦，咁樣咁就怕係如果係咁樣發生，咁律政司可能個取態就會係又係 against 呢樣嘢，咁就麻煩啲咯。咁但係呢樣嘢就冇發生。 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背景啊？因為我聽聞話咧，好似呢一對嘅女同志已經分咗手嘅女同志嘅伴侶啦，其實佢哋唔係兩個都係香港人嚟㗎嘛？ 兩個都係香港 永 久居民， 係， 但係兩個嘅國籍係唔同嘅，一個澳洲，一個英國。 哦，一個澳洲，一個英國嘅，咁而家已經分咗手啦。咁但係就係以共同嘅所謂 custody 一齊去即係照顧小朋友咁樣。 係就是、因為佢哋分手，咁所以就咁佢大家達成共識，為咗個小朋友着想，都想繼續維持呢段關係，即係 as 一個 family 啦，即係唔係再係一個伴侶。咁而且嗰、那個biological 即係親生嗰個媽媽咧都好公平同埋好合理啦。咁佢就想另外一個媽媽都得到同等的權益。 哦 ，OK， 咁所以唔係即係爭撫養權嘅。 所以佢哋兩個係一齊嚟見我嘅，咁就先問我嘅意見。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哋有可能佢哋嘅利益上會有衝突，咁所以都要係兩個唔同嘅律師去代表咯。 係啊，因為真係要 mediator 嘅。 同埋佢哋啱啱感情先至破裂咧、 啊， 其實係好難好理性咁坐低咧，大家去傾嘅。 係 啊，係啊，要有中間人嘅。 同埋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因為特別係佢哋兩個唔同國籍啦，咁所以如果有一日咧，佢哋譬如嗰個親生媽媽佢自己係英國人，佢想帶走個仔係絕對可以嘅。 係。 咁另外一個就冇得再見個仔咯，因為佢可能譬如佢留喺香港或者佢翻澳洲，咁所以其實嗰個 risk 就特別大咯。如果你唔去承認。 是 的，这个 parent 是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各位同志，我们要争取的权益不单止是结婚那么简单，即其实、婚姻的、即权益呢，其实保障了我们很多，例如就是、即子女的抚养权，如果唔係到時你真係咁點咧？即係好彩今次呢對女同志伴侶都叫做合情合理，同埋即係叫做係相安無事，即係未至於反曬面咧，即係對簿公堂嗰只。OK， 咁、但係即係去到真係嗌曬交已經反曬面嘅時候，你真係要有調停人噶嘛？但係到時亦都冇法律上面嘅任何嘅承認同埋即係地位嘅時候，你點樣去有呢個所謂 mediation 嘅過程咧？咁到時就會好 mess 噶咯，件事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好努力嘅去爭取啦。咁但係嗱，今次呢一單嘅官司，咁啊恭喜你贏咗啦，亦都要恭喜嗰對女同志嘅即係伴侶啦。雖然而家分咗手啊，咁但係嗱，由於法官講到明咧，就係今次嘅裁決咧，其實唔係要保障同志嘅婚權，而係只不過係。为了个小朋友的 因 为他们 没有结婚的。 他们有没有结婚呢、但是对于日后我们要争取即同志的婚权，你觉得有些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今次这个判决 就好像你方才所说的，那都是即好像剁下剁下剁下，咁剁多啲咪慢慢可以个氛围好啲，咁就始终有一日可能法庭就会或者政府就会明白，哦，原来社会氛圍都係好接受呢件事，因為如果你諗記得翻之前 gay marriage 點解唔成功，係因為個法庭係覺得我、社會未 ready 接受呢樣嘢，咁、所以究竟點樣為之 ready 咧？咁其實好難 assess 啦。咁但係起碼如果你剁到咁上下，個法院或者個政府見得到啦 ，OK， 其實所有實質嘅 rights 同埋佢哋嘅所有 livelihood 都係喺曬度噶啦。咁點解我唔俾佢嗰樣即係一個 formality 咯？即係點解我唔去承認埋 marriage 呢樣嘢？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政府方面咧，下下對於即係同事婚姻嗰樣嘢咧，其實佢真係好似咧個壞咗錄音機咁樣啦，永遠都係講，民意未 ready 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真係覺得民意未 ready， 你咪做一個即係大型嘅民意調查咯。OK， 你又唔做喎？然後跟住你點解覺得嗰個係民意啫？你都冇 statistics 喺手。到一啲即係學府啦，即係譬如話中大近呢幾年，其實每一年都會做一啲類似嘅調查噶嘛。咁但係有學術機構去做咧，政府又唔會去援引呢啲嘅數據。咁即係其實你嘅所謂你覺得即係公眾未接受，其實你一廂情願嘅啫。係嘛？咁我咪有少覺得係啊！我呢一刻我都未知到底香港人要講到同志婚，其實真正有幾多人支持，有幾多人中立，有幾多人好反對噶嘛？我都想知道其實係咪先？咁你咪做調查咯。咁你做咩唔做調查啫？我覺得佢係驚出到嚟嗰個結果係同佢唔係好同咯。 係，我都係咁覺得。 所以其實係咪即係係用一個 layman 少少嘅角度去睇，其實係咪就係如果我哋每一次即係。盡量儲多啲呢啲咁樣嘅案例，其實係即係會令到成個社會個氛圍，或者係即係日後對於其他事情嘅判決都會有幫助咧。即係因為儲咗啲案例喺度。 我覺得因為我聽聞話咧，其實你每打贏又即係輸一單 case 咧，喺日後有一啲類似嘅即係所謂裁決嘅時候，又或者係官司啦嚇。都其實可以援引翻以前一啲 case 噶嘛，咁、所以對於日後我哋爭取類似同志嘅婚權啊權益咧，其實可能有幫助嘅係嘛？ 如果係同你可以 base on 同一個 principle，如果嗰、那個法庭嘅判決入邊有啲原則係可以套用得到去其他案嘅話，就可以利用嗰啲去幫你自己個 case 咯。咁但係始終每一個種類嘅 rights 都係唔同嘅，咁所以。gay marriage 呢樣依然係未揾到一樣嘢可以幫到佢去再更上一層樓，近啲我哋想要嘅目標咯。 嗱，近呢幾年間都有幾單嘅即係類似嘅即係法律嘅訴訟啦，又或者係司法嘅複核啦，由梁振剛嘅 case 啦，到啊 Henry 同埋 Edgar 嘅呢一單啦等等，爭取嘅權益啦。其實你作為一位執業嘅女同志嘅律師啦，其實有多唔多一啲即係自己人嘅 client 向你求助咧？ 通常你会俾啲咩意见呢、即係除咗你要去衡量到底嗰、那个即係胜算有几高啦。因为其实普通人一个素人，我贸贸然打官司，咁然后跟住就係话你又唔知道嚟緊会唔会攞到法律援助啦。咁然后跟住就哇又唔知道动辄要即係 last 几耐。你諗下梁振刚嗰单 case, 打咗接近五年啦、五年你人真係记得我五年啦係咪先。其实多唔多类似嘅即係咨询啦，又或者你作为一个女同志嘅執业律师嘅时候呢，面对呢啲你通常对于一啲 client 有啲咩忠告呢？ 我通常呢啲 client 如果係同志议题搵我呢，都係关于 family 嘅，咁所以就adoption 啦、surrogacy 啦呢啲嘢。 领养啦。 咁係领养。 代母啦 ,surrogacy 就係。 咁之前有一个 case 呢，係我本来是很兴奋的，因为是关于领养，就是一对男同志结了婚很多很多年的了，他就想在香港领养，但是你知道在香港领养是不可以一个married 的男同志身份去领养的嘛，那就一个 single 的 single man 这样去领养。那他们特别之处呢是经过社署的 assessment 咧，其實佢哋係好 open 噶，即係社署嘅人都知道佢哋係結咗婚係一齊噶啦。咁而社署都唔會覺得哦，因為咁樣，所以我唔俾我取消你個資格，或者我唔俾你一個資格去領養。Fine， 你可以由你個資格去領養。咁但係你會唔會被編配到一個小朋友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咁所以佢就已經係我哋所謂叫做 prospective parent 啦，佢等嘅，咁就等咗好多好多年，咁都未見到有任何希望係社署會即係 allocate 到一個小朋友俾佢，咁所以佢就嚟揾我。咁本來我就諗住啊好啦，咁呢一隻 case 就可以第一隻 case 去 challenge 社署嘅 policy， 點解 gay parents 唔可以 adopt？ 咁但係正正就因為你頭先所講啦，打官司會好費心機啦，同埋好費錢啦，同埋時間，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對比較年長嘅 gay couple， 因為佢等咗好耐，等咗十幾年啦，咁所以佢哋覺得哦，如果我就算肯打呢一場官司，咁打幾年之後，咁可能我已經六十歲啦，咁六十歲我都唔適合再領養一個小朋友。佢講緊嗰時係有一個係四十。接近五十岁，一个五十零岁咁样，所以就佢哋就最终系放弃咗咯。 系，咁所以就咁听呢单 case 咧，其实你都觉得即系香港嘅即系对于同志啦，另外小朋友或者组织家庭又好咧，其实嗰只倾斜咧，我少觉得啊，啲逻辑都好似唔系好成立。嗱，例如有啲人就觉得反对同志婚姻，又觉得唉，一定系一男一女先有完整家庭，要有爹哋同埋妈咪噶嘛。咁但系香港嘅法例就系两一对嘅男同志唔可以领养即系小朋友啦。咁但系 single man 就反而可以。啊，咁咪咪同你即系之前反对嗰个逻辑系有少少相违背咯，系嘛？即系唔 make sense 嗰件事系咪先 ？OK， 今日好好啦，我哋捉住一位哈佛嘅毕业生啦，执业嘅律师啦，仲有一位出咗柜嘅女同志嘅律师啦。所以我知道咧，好似你唔系好想俾人哋定性系一个女同志嘅律师，你反而想人哋觉得你系一个女权嘅律师多啲喎？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女同志呢样嘢。首先 LGBT 已經是不是只得我一個在做啦，其實社會上都有很多很多 LGBT 話題，所以我覺得社會的觸覺對於這件事是已經有的了，但反而我覺得社會未是那麼清楚了解女權這件事，而女權那個對於 LGBT 的 movement 我覺得是其實是一起要並肩作戰的，是大家幫到大家，那我就覺得如果我喺度話自己係同志，咁就失去咗嗰、那個即 importance of 大家 recognize 其實feminism 都好緊要嘅。咁而我係想用 feminism 嘅角度去切入一啲法律嘅問題咯。 OK， 頭先咪後咧，大寶講咗一句好，我覺得好有型嘅嘢。佢話出櫃呢個字咧，好老土，好娘啊。佢話其實唔興噶啦，其實而家即係佢嘅角度咧，就係認為其實而家咧，即係冇話需要一定要出櫃咁樣，即係你。 因為我其實覺得，gay being gay 係唔係一件好特別嘅事咯 ？It's just part the way it is. Yeah, the way it is. 咁所以 點解要標籤？即係唔通我話我係，如果譬如一個直男咁，我就話直男律師咁咩？咁即係呢個，所以我就好。 明白， 對這件事不是很， 但我覺得跟時代有關的，即譬如在我那個年代的時候，因為真的在社會上見到即同志的機會真的少得很重要，各行各業任何階層，所以那時候多一個同志願意出櫃，其實是一個很政治的 statement 來的，所以那時候是很有需要做這件事的，因為實在沒有，於是大家不覺得都沒有，你都沒有人很 vocal 走出來爭取你的權益，我為什麼要理你們，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出櫃係好重要的一步嚟，但而家平權走到去今時今日2021年咧，即係其實嗰個 visibility 多咗好多，係嘛？啊，春光乍泄又有收穫版啦，然後跟住我哋有香港嘅同志導演又喺呢一個嚇即係金馬獎裏面去攞獎啊咁樣，係好唔同啊！今時今日我哋反而以一個即係平常心去睇同志呢個角色，然後反而可能係將嗰個聚焦去喺一啲係更加受歧視壓迫嘅社群，例如可能 LGBT 嘅社群裏面，我哋更加要着重跨性別人士佢哋嘅權益，因為佢哋係真正今時今日最被打壓嘅一班。咁所以我覺得係策略同埋時代唔同，要有轉變咯。 同意， 所以明嘅嗱，咁我哋捉住阿大寶啦。既然有個執業律師喺度啦，咁同埋佢都強調，除咗自己係女同志身份之外咧，更加希望可以去爭取女權啦。OK， 咁所以我跟住咧轉頭一點鐘新聞報道翻嚟咧，想同你即係問一問你嘅意見，專業嘅意見，就係就住最近一件風化案，大家應該有留意啦。一個直男啦，就上咗一個女同志嘅 app 啦，咁然後就同一個女同志就開房啦，咁然後即係當場先至發現啊，原來佢係假扮女仔啦，咁但係到成單官非判決之後咧，被控嘅嗰位朋友就無罪釋放啦，同志界當然就係譁然嘅，對於今次呢個判決。咁但係作為一個執業律師，希望可以透過自己嘅專業去保障女權也好啦，自己亦都作為女同志嘅身份，到底其實大寶係點睇今次呢個判決呢？轉頭一點鐘喺新聞報道翻嚟好嗎？OK， 啊，大家聽嘅係每逢星期六晚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已經同大家做足15年， 風雨不改， 風雨不改嘅自己人。 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卡西斯话瑞士认为应该更坚定支持和弘扬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等国际组织发挥应有作用。天气方面，干燥大陆气流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各区的相对湿度降至50%或以下，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8/22，二台好日子。 2005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这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啊。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 建议 语音 确认 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爱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失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一人 一点钟新闻之前，如果有听我哋自己人嘅朋友咧，都有知道啦。我哋今晚咧就请咗一位相当之厉害嘅女同志律师啦。咁啊，佢系身上咧系散发住呢一个哈佛毕业嘅光环。 你又知哈佛毕业系咩光环？ 就系哈佛毕业嘅光环咯。系啦，咁佢相当之厉害啦。咁亦都系帮好多弱势社群啦，即系有争取权益嘅女权律师。啊，就是呢个曹乔恩大宝。 OK， 嗱，头先一点钟新闻报道前咧就问咗你最近嘅一单风化案啦，咁有呢个嘅裁决啦，咁就系、是、被控嘅嗰位直男啦吓、异性恋嘅男子咧，就用咗一个咧，其实在香港本地嘅女同志咧，其实我哋都访问过咧呢个 app 嘅创办人添嘅。OK， 咁就系呢个 butterfly 啦，咁大家都知道啊 ，butterfly 其实系放女同志，无论系上去吹水定系识人吓嘅一个 app 嚟噶嘛，即系无啦啦一个直男中咗入去咧，其实已经好奇怪啦，仲要系佢好似系填自己系做 TB 添嘅，咁佢当然咧就喺法庭里面话我唔知 TB 系咩，咁你又填啊？首先应该好可疑啦 ，OK， 咁又仲要系相约咗里面最主要系女同志嘅一啲用户其中一位人士咧，咁就系喺酒店开房啦。咁、我觉得呢个完全唔系问题嚟，咁啊即系其实异性恋都经常做呢件事，咁香港地方好少嘛，因为你同屋企人嘅时候唔开房点啫，系嘛？ 系 啦，咁所以。重要嘅唔係去開房，咁去到嘅時候，其實先至係喺性行為嘅當中啦，先至發現原來對方係一個即係男性嚟嘅。咁於是乎咧，就當其時嘅呢位女同志咧，事後咧就即係申訴有關呢個司法上面，希望可以討回呢個公道啦，就控告呢一位嘅直男啦咁樣。但到最終嗰個裁決咧，就係呢位被控嘅朋友咧，就係告唔入嘅，就無罪釋放嘅。咁我都想問一下，即係作為女同志啦，亦都係爭取女權權益嘅阿大寶咧，你點睇今次嘅裁決？ 我是非常之惊讶的个裁决出到嚟的时候。但是之后再细想，我就觉得都可能估到少少点解会是这样。首先就是大家都讲是那个陪审团的 组成。 组成就是六男一女。 是。 那个裁决最后出到嚟呢是五个人。對比兩個人，咁就 acquit 咗佢啦，即係無罪釋放。咁大家就可能諗，我因為好多男人啦，咁所以就好 bias 咁樣。咁但係我再諗下，可能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咁可能其實中間都有啲關於法律上面嘅問題，所以先至產生出而家呢個咁嘅判決。咁首先講強姦呢、這個。即係咩為之強姦啦？咁就首先大家都知道，要個女事主係唔同意嘅。咁但係好啦，呢一 part 就好容易成立啦。咁、那個女事主即係佢過到骨，即係俾人戳喺個庭上面戳完過到骨，就知道佢係真係唔同意就唔同意。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另一 part 就係要個男人係真誠地唔知道個女事主係唔同意嘅。咁呢樣嘢就係我諗係嗰個問題所在。 係啦，呢、這個就好難揾到即係真正嘅所謂即係真憑實據啦。 呢個係一個好即係我會覺得好 bias 去偏幫嗰、那個男性嘅一個component 咯，喺個 law 入面。咁因為你好難去首先啦，佢可以話好似而家嗰個 case 咁，可能佢話我唔知咩係 TB 啊咁樣啦。咁如果佢真係表現到佢真係唔識啦，或者完全問我咁入咗呢個 app 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真係以為佢同我一齊做愛冇問題㗎，我唔知道佢 prefer 一定係女仔咁樣，咁可能佢陪審員接受佢呢個解釋 就得啦，而唔使去再探究究竟佢呢個想法係咪合理咧。 嗯， 咁我哋平時法律咧成日都講話咩係為之 reasonable man 啦，即係一個合理嘅人，或者一個比較客觀嘅角度去睇下呢個人嘅諗法係唔係啱，去評定佢做嘅嘢啱唔啱噶嘛。咁但係點解去到強姦呢樣嘢，我哋就會俾一個俾個男性咁大嘅即係一個 advantage 去睇下佢 subjectively 佢客 佢 主觀地覺得點樣咯？ 係。咁所以我哋有少少即係懷疑啦，就係會唔會個 jury 本身嘅陪審團都係以男性居多，咁於是喺審呢單案嘅時候咧，唔多唔少佢哋帶咗即係男性主導嘅 bias 之外咧，好似喺當中嘅判決咧，好似係維持啦保障男性嘅權益就多過咧即係受害人嘅權益嘅、我哋咁講受害人啦、OK， 咁亦都當中咧，我有少少我想問一問咧，就係你覺唔覺得今次嘅裁決咧有少少就係所謂 victim blaming？因为长久以来呢即不只是香港的 case， 世界各地很多有关即强奸案或者女事主受到即性侵的一些 case， 呢很多时不知道为什么呢都是习惯地呢我们会怪罪了那个受害者先。即好像今次这个 case， 会不会在个裁决里面有一些陪审员就会觉得你都跟一个陌生人开房啦、即是、你都冇一个这样的险啦、不是你这样都不知道他是男定是女、即有少少那只就是说不是追究那个直男。點解你會上一個女同志嘅機啊？然後上到去，然後跟住你我睇嗰啲即係形容咧，又著衫著到好密實啊，都唔會表露自己真正性別啊咁樣。到到上床嗰刻先至係即係表露啦咁樣，都唔係話自己自愿嘅喎。咁喺嗰刻即係赤條條嘅時候，你就自然間會知道真正嘅性別係咩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個裁決係會唔會有少覺得會唔會佢哋會有少覺得就係當事人咎由自取啊？即係我就覺得呢種會唔會係即係傳統我哋嘅世界裡面喺處理男嘅女嘅，無論邊個受害者都好啦，都有隻 victim blaming 嗰隻嘅所謂劣根性喺度。 絕對係啊，同埋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所謂 loose woman， 大家呢個社會對於乜嘢為之、我因為我約一個人上去，譬如 one night stand 咁樣，咁、我屬於好 casual 啦，我即係我係 OK with casual sex， 咁我就係一個比較 loose 嘅一個女人，咁、therefore就唔值得可憐咯。 係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好多呢啲嘢喺度作祟嘅。即係無論我哋去到今時今日，即係睇男女關係係開放到咩程度都好啦、都係咁樣嘅。即係仲係嗰只話嚇你俾人哋撩啊，你鬼叫你嗰日著得咁性感咩？喂，就算我裸跑啊，你都唔可以對我性侵啦，係嘛？你理得我著成點啫？係咪先？嗰樣嘢唔等於係一個 excuse， 然後跟住可以係將你嘅即係性罪行合理化噶嘛？ 嗯， 係嘛？好離譜喎！咁你覺得其實喺今次呢單 case 裏面咧，以你嘅即係執業同埋個專業咧，仲有啲咩其他疑點係導致到一個咁樣嘅，令我哋甚至係喺即係女性界別啦，同埋同志界係令大家有一個咁譁然嘅反應？ 我好難答你呢個問題，因為咧係一個陪審團嘅決定，咁所以我哋冇可能知道佢哋諗啲咩，我哋只係靠估咯。咁就估佢嗰啲 bias 咯，我哋唔知道佢個中佢會唔會理解得到一個比較頭先所講個真誠地相信一個咁複雜嘅法律概念啦，亦都唔知道究竟佢睇咗啲咩證據，或者佢對於個證據有啲乜嘢佢覺得係重少少嘅 weighing， 有啲係冇咁重嘅 weighing， 咁我哋唔知咯，所以我都解釋，即係我都不能夠解釋呢個決定究竟發生乜嘢事，但我就會覺得係應該係因為佢哋覺得，佢真誠地相信嗰個女事主係同意，或者有一個 bias 都係頭先冇講嘅，就係對於 lesbian 嘅 bias 咯，傳統上面即係或者譬如以前嗰代嘅男人可能始終會覺得，其實女同志係咩啫？佢哋係可以咬得直噶嘛？其實邊個唔會想同男人搞嘢咧？咁樣咁咪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咁所以就覺得，雖然佢話自己係女同志啫，咁但係其實可能佢 OK 嘅咧。咁而嗰個即係嗰個被告，佢都自己都係話，我覺得佢係冇問題嘅喎。佢、 okay. 之後就攞翻話佢而家係同男仔一齊定乜嘢？咁就話其實佢嗰一刻係冇問題。咁但係就忘記咗，其實 lesbian 真係可能係strictly prefer 係淨係同男人咯，淨係同女人咯。 OK， 就住今次呢一單 case 因為其實嗰、那個即係陪審團咧，其實 清一色，即是压倒性是以男人的陪审员为多。有关一个陪审团的组成，突然间这宗 case 令我联想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一些种族冲突的一个又是司法的裁决，就是一个白人青年拎着这个步枪去到另外一个州份，好像是德萨斯州，然后是参加了一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运动，然后总之在混乱之间他是开枪扫射了三个人。三個裡面有兩個是死亡，但是最近呢，即居然好像是剛上個禮拜而已，最終的裁決呢他是無罪釋放，令到又是全國譁然，大家應該有看一些 news 和報道，就是全國有很多呢，即朋友都走出來就住今次的裁決示威。我看一些報道我才知道呢，其實是就住這個種族衝突的司法的訴訟裡面呢，那個陪審員的組成是全白人，我好笑過蛤，不是那么夸张，是吧，一个黑人都没有。那我突然想一下，打一个官司一定有双方的律师团队，到底他们有多少 say 是可以令到那个陪审员都起码公道一点、均匀一点、多元一点呢？ 双方都有 say 的，有得反对，即是他抽签的嘛，那可能抽到一个人你可以反对，你可以投过有几次是不需要有任何原因都可以反对的，那之后就要有原因，即是你用尽你的 quota， 那就是即两边都有一个这样的 veto 的能力。但是可能你刚才讲的 case， 如果整个 jury pool 是譬如八成而都是白人，那你抽极都是抽到是白人，你都很难控制呢件事。 係啦係啦，即係俾你抽咯，咁但係個鋪係咁多咯，即係本身個制度已經係傾斜得好緊要咯。就算你點揀嘅話，揀出嚟嘅結局咧，其實都係傾斜咯。咁所以真係要去改變制度嘅話咧，我諗我哋真係要從根源着手咁樣。OK， 好啦，咁啊，即係開心啦，祝住一位啊，即係哈佛嘅，我當係高材生，因為哈佛已經代表住係高材生噶啦。OK， 就算你考第咩都係哈佛嘅啦，畢業生啊，係咪先？ 係 嘛 ？OK， 哈佛 呢樣好啊嘛， 都係有光環嘅。 係啦，咁亦都係香港嘅執業律師啦。咁而今年五月份咧，就住女同志呢一個可以共同撫養即係小朋友嘅呢單案件咧，亦都係即係靠佢努力啦，咁希望可以呢個 case 讓我哋喺日後爭取同志嘅分權方面咧，可以起住一個好舉足輕重嘅即係里程碑嘅作用啦。OK， 繼續努力下。OK， 咁跟住啦，不如我哋起下佢底 啊！起底啊，最開心噶啦。 OK， 但係點解你咁我唔知道幾時開始即係意識到自己嘅即係性傾向嘅身份啦，自己的性身份啦。咁點解你對於即係 law 係咁有興趣咧？ 其实因为我好中意睇书，咁 我都好中意睇书，但系我觉得 law 嘅书真系会好闷咯。 嗰时我拣科，咁啲人就话：哦，你咁中意睇书，你拣 law 咯，因为 law 要睇好多嘢噶嘛。咁的确，我读 law 嘅时候就读得好开心嘅，因为我可以即系一有得睇嘢睇文字咧，我就好兴奋嘅嗰日，所以就好兴奋地不停喺度睇咁样 咯。OK。咁你點解會覺得即係你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律師呢？其實你有啲即係咩 mission 呢？你希望可以透過自己呢一個專業身份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其實 我想幫人囉。咁點解我揀呢一個範疇嘅囉，都係因為我對於啲 commercial 嘅嘢係零興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出到嚟讀咗咁多書，咁其實我自己嘅 personal 嘅 value 咧，就係覺得做得律師咧係唔係你特別叻嘅，係因為你個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令到你有呢件事發生。咁你發生咗啦，你有呢個 privilege of 做到律師啦。咁你唔係去abuse 呢個 position 去，譬如收人哋好多好多好多錢去不停賺錢啦，而係要係服務翻呢個社會咯，因為你有一個咁樣嘅 advantage 咯。 我哋成日都有個即係傳統嘅睇法，就係覺得即係法律呢樣嘢咧，就係一啲有錢人嘅玩意啦。即係會唔會其實你都希望可以成為即係法律界嘅一員，都希望真係雖然老土少少啊，都希望真係可以做到少少係為民請命咯，即係為真正有需要同埋最弱勢嗰班啊，最無權無勢嗰班，希望佢哋喺即係法律嗰個殿堂裡面咧都有自己嘅 voice。 係啊，因為越做得多呢一行，就越真係覺得嗰個有錢人玩意呢個saying係好 true 咯，因為好多時你打一場，即係譬如你有人對你做咗啲唔好嘅嘢啦，咁你想申訴啦，咁你首先你就要揾個律師，咁揾一個律師同你傾一個鐘計都幾千蚊啦，咁唔係真係唔係個個人都 afford 得到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哇，連攞 advice 都可能佢做唔到呢一步啦，咁我就所以我就想俾 啲有時如果覺得嗰個人係值得幫我，可能即係免費就俾佢一個法律嘅諮詢去解釋俾佢聽係應該點樣做咯。咁同埋因為佢第二樣嘢就係你輸咗一場官司，你要俾對家嘅堂費，呢個係個原則。咁所以好多時啲人好卻步，就係因為我就算。我可以義務幫你，咁但係你可能最終輸咗，你要俾對家嘅堂費，咁呢樣嘢係令到人哋，即係我覺得法律嘅不公平就係你有錢就可以乜嘢都唔理，咁就可以一路告人哋啊，或者 defend 啊，冇問題嘅。咁但係冇錢嘅人咧，咁邊個幫佢？咁有同埋有太多嘅人咧，都係夾咗喺法援嗰條線之同埋。真係有錢揾律師之間啊，咁所以佢係攞唔到法援。但係你話佢係咪有真係有錢打一場官司咧？佢又未 高不成低不就。 係啦，咁所以我就特別 target 係覺得呢一堆人係好需要幫助咯。 係啊，因為其實你睇一個即係社會上面咧，即係嗰隻即係資源嘅不公啦、分唔勻啦，咁而即係最受害嘅一定係低下階層，佢哋面對嘅不公義咧，其實一定係最多，而偏偏佢哋靠法律。呢、这、一個所謂嘅 weapon， 呢個武器咧，去討回公道咧，其實嗰個門檻亦都太高。 係咯。 咁你諗下佢哋點啊？嚇！佢面對嘅不義係最多嘅喎，其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咯，即係喺呢個法律界裏面有啲咁樣嘅有心人啦，嚇、啊，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啊， 係 嘛？嚇，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好啦，咁啊，真係講翻啲八卦嘢啦。咁啊，其實你拍拖未啊？无啦啦跳到呢一度啊，几快啊，跳掣 咁啊，咁样噶嘛，要练习式咁样先问到嘢嘅，系拍拖未啫？ 有一个 stable 嘅伴侣。 是吧 是、 啊、OK， 近呢幾年間呢我哋發覺即係其實好多同志呢即係選擇喺外國註冊得多咗。我哋前一排呢未訪問咗一對 couple 嘅開咗個即係 wedding planning 嘅即係所謂 service 嘅。咁、就因為而家美國呢就正係原來猶他州呢突然間喺呢個疫情期間就開放可以讓 couple 呢喺外國即係透過視像註冊呢就唔需要去到當地嘅。嘩你諗下帶嚟幾大嘅方便啦、 啊。 而家又唔係而家就算有錢飛呀。都未必飛得到噶嘛，都未通關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身邊其實已經有好幾對我認識嘅朋友咧，已經係透過視像咧，已經結咗婚。你同女朋友做咗呢一步未啊？即 係 唔係視像結婚，但係有冇諗？ 中意結婚呢個 concept，、 啊、 即係又係真係女權啦，就覺得marriage 呢樣嘢都係一個父權社會嘅產物，咁所以 幾 interesting 喎、啊啊。但係當你身邊嘅對象都係女人嘅時候，嗰樣嘢就唔係父權㗎啦。 咁但係點解我要玩佢嗰套規則咧？ 咁、 okay. 我想有一個終身伴侶呢一個 concept， 我可以實踐，我唔需要。入去佢嗰個 game 去玩佢嗰 set of rules 噶嘛，咁我唔想係跟呢條路行。 哦，所以你 according to 你，你覺得即係爭取婚權咧，我應該要揾一個即係獨立 apply to 我嘅一個所謂嘅婚姻制度，因為呢個都係長久以嚟大家對於即係同志應否爭婚權咧，其實大家未必留意啦。其實喺同志界咧，就算外國嘅平權界咧，都有兩種睇法嘅。 嗯， 有啲咪就 exactly 同你咁咯，但係另一方就覺得嚇異性戀有嘅，點解我冇啊？我要有埋。OK， 咁但係另一啲人話嚇、異性戀其實個婚姻制度都已經係分崩碎裂，好似都已經證明咗唔係好 work 噶咯喎，我哋仲要踩入呢個墳墓咁樣，咁所以有兩個幾唔同嘅睇法嘅。 但係 set 我係支持去爭取gay marriage 嘅，因為我覺得如果政府俾到一個 set of benefits 保障嚇， 保障俾。異性戀嘅時候，佢要俾同性戀都有一個咁嘅保障。只不過我自己個人嚟講，係覺得呢一套唔係我想要嘅嘢咯。 係啦，有陣時候我都會覺得，可能異性戀者都會覺得咧，現時啊，即係佢哋享有咁耐嘅婚姻制度咧，都未必 apply to 佢哋嘅。有時我會覺得點解唔可以多幾種嘅婚姻嘅即係唔同嘅級數咧，可以等我揀咧？因為每個骨其實每個人嘅關係 relationship 都唔同噶嘛，真係唔同噶喎，對對都唔同啊，真係。咁點解一套嘅制度 apply to all 咧？我已經覺得好似唔係好 work 噶啦嗰件事，而實際亦都證明咗唔 work 啦。見到嗰個離婚率係咪先？係係嘛？咁所以，但係如果太多咧，又真係煩。揀邊個好咧？邊一種制度？ 餐試餐 係啦。咁所以都係講緊即係選擇同埋點樣選擇嘅問題啦。OK， 同埋你有冇處理好多即係、就是、有關同志婚姻嘅一啲棘手嘅case 咧？我好似都好似同你喺電話度傾過咧，就係、是、你處理過一啲 case 咧，就係唔係講緊啲同志爭取結婚，係同志爭取離婚啊嘛。係 啊係啊， 可唔可以解釋啊？ 因為如果你去外國註冊啦，咁 fine 你結咗婚啦，咁翻到嚟 因為你在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嘛，所以如果你想離婚的話呢是做不到的，因為法庭不會覺得你結了婚了、 嗯、 但是這些 couples 即不可以在香港做， 不可以在香港做， 一定要去回你在當地結婚的地方、 不一定要當地，只要去一個地方是承認同性婚姻咯， 哦，是 OK 的、 嗯、 即譬如說我在美國結了婚，但是、我選擇不去美國，我在荷蘭，因為荷蘭都通過同性婚姻嘛、 嗯、 在荷蘭去、即解除我們的婚約都可以， 都可以，但棘手的問題就是你、所有地方都是的了，一定有一個所謂 residential requirement 的，你一定要住夠某一段時間、嗯、你才可以提出離婚的、 嗯、 所以如果你是譬如你在香港住，是在香港做事的，那你沒理由用半年時間去美國或者去荷蘭去結婚去 satisfy 佢嗰個，咁你都如果你唔係荷蘭人，你都唔可以留喺嗰度半年啦。咁、 嗯、 所以有呢啲咁嘅問題去、令到同志嘅 couples 如果結咗婚係翻到嚟香港再要離婚嘅話係冇得做咯。 係啊，你諗下，即係同異性戀嘅 couple 一樣啫嘛。你想象一下喺香港，如果異性戀嘅朋友咧，佢哋唔可以離婚，然後跟住咧，佢哋好似即係同志 couple 咁咧，哦，你喺美國註冊嘅，你就一定要大家一口兩口子咧要即係 take a trip 去唔知美國當地要幾耐，你先至可以辦呢個離婚手續。喂，我哋兩個已經係關係去到要離婚嘅地步啊，仲要一齊 take a trip 啊？點啊？ 其實唔需要一齊嘅，一個去都得嘅。 係啊，即係分開兩間酒店，分開兩班機， 一個人過到去就得㗎啦。 哦，一個人都得㗎啦。 提出離婚係一個人做。都得噶嘛， 系、哦 嗯、OK， 咁所以而家就暫時即系唔得嘅時候咧，於是乎就算一對同志嘅 couple 離異之後咧，其實其中一個，就算香港突然間嚇、啊，我有通過同志婚姻先算啦，佢都唔可以結婚噶，係嘛？因為佢唔係單身啊嘛，喺法律上面，因為佢喺外國住一層係嘛？ 如果佢香港突然之間承認咯，咁佢就咪結咗婚咯，屬於 係，但係佢喺外國住一層，佢又未離得婚， 係，咁所以佢如未喺外國住一層。但是回到香港再散了的伴侶，如果香港有一天承認同志婚姻的話，他們是會突然間變成一個 married 的 status、 嗯、 哦 OK、嗯、所以我們原來爭取同志婚姻的同時呢，也都要、同時要爭取離婚的權利的現在離婚都離不到的 一次過 、哇，所以真的很棘手、啊 嗯、 OK， 那你現在手上是不是多不多一些同志的 case 的？ 而家都在做緊嘅， 係嘛？ 係 好啦，咁啊，即係繼續努力啦。 嗯， 嚇、啊，咁希望真係喺法律之下人平等啦。嚇、 嗯 啊，因為我哋見到即係近呢一兩年，其實喺香港都轉變到好多啦。咁但係一直我哋自以為傲嘅就係香港嘅司法獨立會唔會即係受到嚴重嘅即係所謂挑戰咧？我哋當然希望冇呢一日嘅決定啦。 嚇、嗯 啊，最終我哋可以透過一個。司法上面的即是平等的制度、 嗯、 相对独立的制度，我们可以真的讨回真正的公义、 嗯、 好吗？好，那希望大宝教到你了 okay. OK， 那你女朋友都在这里，她今晚听到说你不打算结婚，会不会生气收了卡、 哦、她一早知道了 你两个都不相信的 good、hey, 最喜欢这样， 好事好事好事 OK， 大宝继续努力、 okay. 多谢你上到来自己人 OK， 我们一起看一点半钟的新闻报道先。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个案涉及一男两女，包括一名机组人员，年龄介乎47至72岁，分别由英国、印度同埋俄罗斯抵港。其中两人抵港时喺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一个人喺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有報道指伊利沙伯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有護士為不願意接種疫苗的親友扮打針，以獲得疫苗接種記錄。政府回覆查詢時表示，星期五晚收到相關醫療集團有關懷疑虛假疫苗記錄的通報，現正調查，如果有發現違規情況會嚴肅跟進和處理。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表示，下个月立法会选举当日，警方部署超过10,000警力。他谴责有人向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法官寄恐吓信，形容行为鬼祟、幼稚，指出 不论是疑犯身处何方或者是否在香港有同党，都一定严肃跟进，果断执法。另外，萧泽颐强调，警方并没有向渔护处施压，要求处方捕杀市区野猪，质疑有人借机抹黑警察。他又说，有关警员严重受伤，仍然留医，进行两次手术，背部需要缝14针，小腿伤口亦非常严重，要等超过10天才可以做手术，并需要植皮。爆发反政府示威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警方在首都霍尼亚拉唐人街地区一间商店内发现三具烧焦的遗体。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已经要求当地警方核实情况，至今未有中国人伤亡报告。霍尼亚拉连日有示威者在唐人街一带聚集，有人焚烧建筑物和抢掠，警方拘捕超过100人。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派出军警到当地协助平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这个世界真的很现实的。 Hello， 我是 Jack 黄小姐，麻烦你这边。 后生仔，你新来的？你做了多久啊？ 我来了两个月。 Steven 啊，你帮我找个第二个帮我洗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的何建强，他发型师之路的结局会是怎样？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山文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喺本港，立法会选举即将举行，过去比较少有宗教界人物参政，今届有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出选选委会界别。佢话如果晋身议会，将会关注民生，尤其是系房屋同埋贫穷嘅问题。对于性小众平权，管浩明形容自己喺有关议题相对开明一啲。佢话社会唔应该歧视不同性取向者，尊重大家都系 human being， 亦即系人，但系界线系同性婚姻，佢认为会破坏中国人传统价值观，部分宗教人士亦都可能会出声。他说尊重同性恋和不同性取向者，但是认为同性婚姻属于性小众平权议题的界线，如果要越过这条界，社会需要达到共识。他说婚姻涉及很多问题，包括领养和抚养小孩等等，同性婚姻有别一男一女婚姻。他说譬如教育上怎样教同性恋领养的小孩，应该称呼他们的爸爸做两个爸爸，定是哪一个做阿爸，定是哪个做阿妈。他说 绝对明白性小众的困难，但是认为同性婚姻的事需要得到社会共识。而本港2023年将会举办第11届同乐运动会 Gay Games， 早前有建制派议员批评政府不应该支持该运动会，被问到当局是否应该协助举办同乐运动会，管浩明说届时需要再检视。F1 方程式赛车手有七冠车神之称的咸美顿近日出战卡塔尔站，不单止力争生涯102个分站冠军，还头戴彩虹颜色头盔，在这个将同性恋定为非法行为的国家上，用实际行动来为同志发声，获得不少车迷激赞。咸美顿向来心系时政，敢于发言，除了以下跪抗议声援黑人群体，亦都热衷为同志发声。他直言卡塔尔在人民权利平等方面做得不好，随着体育运动来到这个国家，应该提高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识。同性恋在卡塔尔是非法行为，可以判七年监禁，甚至是最高惩罚的死刑。对此，咸美顿公开批评卡塔尔政府侵犯人权行为，认为作为一个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运动员，他和其他人都有责任来提升人的思想意识。其实咸美顿早在匈牙利站期间就呼吁当地政府应该修改法律，允许在学校课程中宣传同性恋内容，掌权者禁止宣扬同性恋的法律是不能接受、懦弱和误导。咸美顿在卡塔尔站戴上彩虹头盔出战，还在社交媒体铺上法文写下 We stand together， 我们站在一起。这位英国车神的举动在社交平台引起关注，至今已经有近80万人被 like。 呢一节嘅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嗱，呢就唔系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啦，而系佢真系够威先至戴呢个苍头盔。 系啊， 系咪啊？真系好有型， 好型啊！ 有靓苍头盔系咪先？ 即系劲抢眼咯。 系咯，你揸电单车嘅时候，梗系应该要养眼啲，你先至吓。等人哋睇得清楚，即系免俾人无啦啦即系失魂地撞到噶嘛。 系咯，同埋你喺个赛道上边啦，突然间有一条彩虹咁样，哇，咁样闪过，即系即刻，就算你唔系第一啊，人哋都即刻见到你先啊。 咪系咯，即系作为一个表演有经验嘅人，我成日同人讲，你真系唔好戴黑色假发啦，你去嗰啲夜店表演咧，黑掹掹系睇唔到你嘅，你最好咧戴啲金色嘅、白色嘅，最好即闪灯嘅添。 对咯，同埋喂，同我哋亚洲人已经黑色头发噶啦，你 drag 又系黑色头发，咁咪边度 drag 到啫？ 系啊，所以影相嘅时候好似冇头发 咯，你一黑色就变咗长毛嘅啫嘛，其实。OK， 嗱，我哋送走咗一位哈佛嘅高材生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系讲另一个 topic， 就系先前都预告过，咁啊啱，我哋今个星期听到啦，咁啊即系因为我做咗音乐咁多年啦，咁所以有一啲嘅重要嘅国际奖项咧，其实每年我都习惯留意噶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一个Brit Awards 啦，以前我哋亦做就英国唱片业嘅年度大奖嘅，就系呢个 Brit Awards 咧就公布话2022年咧佢哋有一个新嘅举措咧，就系将所有嗰啲以性别嚟到去区分嘅 categories 咧，就系将会取消啦，即系。唔会有最佳嘅男歌手啦，最佳嘅女歌手啦，最佳嘅国际男歌手啦，同埋国际女歌手嘅。 系 咁，唔知大家点睇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就系话，诶、哎，你作为自己人节目主持人，你哋 LGBT 嘅一群，你哋梗系好欢迎啦。嗱，我觉得事情唔系咁简单嘅，其实应该要经过一啲嘅讨论。大家点睇呢件事？ 我觉得有啲 mixed feelings 嘅，即系对于呢一样嘢啱嘅。我譬如即系好多人所讲就话，诶、哎，咁其实有一啲譬如系即系非原性别嘅人，咁佢系属于边一类咧？咁佢咪冇咗呢一个，即系佢又唔系男又唔系女咁样，咁佢系咪一冇咗呢一个得奖嘅机会咧？咁不如以后我哋就打散佢啦，我哋就唔好讲系分男女，总之就系一个即系有即系凭佢音乐同埋佢嘅才华，佢嘅实力，咁我哋就俾一个奖佢咯，就唔使特登强调佢系男定女。但系嗱，即系以一个即系都有制作过节目嘅人嚟讲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喺。節目製作的角度咧，就好似相對咧會令到呢一樣嘢好似係咪失色咗少少咧？因為過往可能就係、是、啊，即係大家睇一個 program 咧，係睇一個譬如係電影獎項又好，或者係音樂獎項都好，啊大家好似好期待啊而家最佳女歌手，女歌手完之後咧又有男歌手喎，即係好似多啲嘢多啲元素。 去。而家好似咧就， 哦，即係你覺得班得多咧就好睇啦，班典禮。唔係香港未有個有個班典係班到淨係嚇班完尾㗎嘛， 係啦。我唔係話多就好，不過我覺得可能要依啲時間去適應咯。即係過往大家好似即係好似元素會多啲啊，而家就好似大家都係去。咁多人去爭一個獎咁樣，咁，會唔會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好似單調咗啲比過往，即係純粹係呢個角度啫。但如果你講話係政治正確嘅角度去睇，咁我覺得係啱嘅。 其實我自己咧就即係支持嘅，因為其實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佢哋分男女咧，通常都係即係最佳女歌手啦、最佳男歌手啦。但你又唔會話啊，最佳男歌手大碟、最佳女歌手大碟嘅，你都係通常咧得年度大碟。 係啦，呢個我贊成嘅，即係譬如話。你冇分嗱有樂隊獎噶嘛？你冇分男樂隊獎同埋女樂隊獎噶， 係噶， 係嘛？你都係撈埋男女，然後混合賽噶啦。點解零舍舍歌手就要分性別，又或者 international 歌手就要分性別咧？咁樣 係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即同埋近幾呢幾年真係有好多即係非語言性別嘅即歌手咁出現啦 ，Sam Smith 啦，咁其實佢都因為咁樣而冇辦法去角逐啊今年嘅最佳男歌手獎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一個遺憾嚟嘅。對於佢嚟講，因為佢依個大碟嘅銷量啊，同埋呼聲都幾高下今年。咁所以我覺得取消咗一個男女，即係嗰個規範咧，其實就會令到更多即係可能新世代嘅歌手咧，有更多能夠可以即係演出啊或者得獎嘅機會啦。 嚇！咁至於我點睇咧？嗱，我係真係都好似阿 Simon 話齋，我有少 mixed feelings， 但我就唔係從咧即係到底其實個 show 做得好唔好睇，我唔會理呢個角度咯，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係主辦方即係你搞得好睇咯，係嘛？好唔好睇咯？即係嗰樣嘢係同係咪男女混合賽冇關係噶嘛？其實但係我嘅 mixed feelings 係點解咧？嗱，因為我覺得咧。音樂獎項咧，同埋體育獎項咧，好唔同嘅。即係我覺得體育獎項咧，我仍然喺覺得喺呢個階段咧，其實都要堅持應該要分男女嘅，因為其實若果真係男女混合賽嘅話咧，喺現時好多國際賽事同埋奧運項目咧，咁如果你一混合賽嘅話咧，咁好多女運動員咧就好輸蝕嘅，因為好多即係男性嘅運動員咧，喺今時今日喺嗰啲嘅賽事底下咧，係喺體能上面咧係真係有優勝嘅。咁所以其實對於女運動員咧係唔公平。但係去到音樂同埋藝術創作，我就覺得同個體能係冇關嘅咯噃，係真係在於你嘅作品嘅優劣嘅啫。咁其實真係無需要分男女嘅。嗱，呢個係原則上面嘅一個論點啦。但我另一個睇法咧，就係我少覺得今時今日係咪真係 ready 咧？嗱，當然譬如 Sam Smith 嗰啲啦，即係 non-binary 係，咁佢擺喺邊度咧？你擺男又唔啱，擺女亦都唔啱。咁但係係取消男女嘅即係 gender 嘅 categories 啊，定係加多一個 category 就係 non-binary 咧？嗱，呢個可以係一個方案啦。但我另外一個睇法就係，我當然咧以一個即係公平嘅大原則咧，我會覺得其實真係無需要分男女啦。男女點解唔可以平起平坐爭奪同一個榮譽嘅獎項咧？其實喺一個正常公平嘅世界裏面咧，我絕對覺得其實已經係早遲咗添啊！其實，但係問題係，我少覺得，若果你即係譬如話今次 Brit Awards 咧真係實行嘅話咧，我覺得係未係時候。點解我覺得未係時候咧？問題在於，因為你每個獎項咧，其實係靠你嘅委員會去 nominate 噶嘛。長久以嚟，我哋睇翻以往好多獎項，就算唔係用性別區分嘅獎項咧，你發覺大部分被 nominated 嘅 candidates 咧。都是男人居多的，即是说个制度本身那个委员会的构成，他们就算去揀一些项目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是偏心男人。你看看摇摆和乐队那些 nominations， 大部分是男人来的。亦都可能是那些候选的 candidates 的女性是少，即是等于好像刚才大宝讲开美国的 case。就係話那個陪審員不是不给你揀，但是当个 pool 里面 80% 都是白人嘅時候，就算你點抽，都大部分都係白人組成嘅啦。咁樣，其實我覺得 case 都係 apply 今時今日喺我哋樂壇同埋好多嘅界別裏面咯。就話而家就算你取消咗，咁但係到底你嘅嗰班嘅委員會有份去選 nominations 嘅，你哋係咪公平先？同埋現今我哋嘅音樂工業係咪已經去即係平等到一個地步，係俾一啲無論係玩唔同 genre 嘅即係音樂人，讓女性嘅音樂人同男性係有？足够同埋平等嘅机会咧，唔系咯，就系、是，咁若果而家你系咁样嘅时候，而嗰啲嘅制度根源性嘅一啲问题，嗰啲倾斜嘅问题，你冇改变嘅话咧，其实你冇帮到女性嘅，系嘛？你反而令到佢输蚀嘅， 就是、反而而家你保留翻女同女鬥，你起碼讓佢哋有一個 exposure 同埋有一個即係有機會被攞獎嘅機會。我係有呢個擔心啫，所以嗰個唔係淨係取消咗一個男女區分嘅獎項咁簡單，而係你要去改變。從根源去扭轉呢一個傾斜嘅制度咧，其實仲有好多功夫要做咯。 嗯， 所以呢個就係我睇法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其實係勇敢嘅方法嚟嘅，因為我諗如果佢哋即係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預到嗰個結果噶啦。而家好多人睇到丙噶嘛，其實 係 係咯。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引嚟多啲嘅討論咧，其實都係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 咁即管睇下啦。咁睇下到底明年嗰啲得獎嘅名單有幾多女性可以先拔頭籌，未可以知道到底。其实佢哋今次呢个嘴套系咪真系成功咯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有時咧，我哋有疑難咧，我哋真係會上網去揾一啲解決方法啦。 都係嘅。 咁我最近就唔係有依個疑難，咁我就 咩疑難啊？你而家講緊 sex 咯，即係我哋 sex 環節嘅 sex。 O、okay、K。 但我唔係特登要去揾呢個疑難嘅，我咁啱即係睇到呢、這、一個，即係有啲咁嘅嘢啦。 其實我都 即係原來咧，喺網上面咧就有流傳咗一個即係有一個偏方嘅療法咧，就叫牙膏療法啦。是咩嚟嘅咧？就原來 有咩關係嘅？ 係啦，就係2019年咧，即係有啲人咧就喺網絡啊 YouTube 嗰度咧就流行就話啊，搽少少咧有啲薄荷物質嘅即係牙膏咧，喺自己嘅即係陽具嗰度啦，咁就有幫助，即係可能有改善呢個不舉啊或者早泄嘅情況咁樣嘅。咁但係就即 係。而家已经量咗咁多，仲要搽牙膏，会唔会冻真噶？咁薄荷嚟个大佬，大部分嘅牙膏 系啦，冻完之后会灼热 嘅。系啦，佢嘅解释就系话，因为可能薄荷咧能够令到佢有即系短暂嘅可能系一啲麻痹啊，或者嗰个感 吓麻痹， 感应力 想麻痹、啊， 等佢即系想佢嗰个感觉冇咁好咧，就可以 维持个持久力。 系啦，咁样啦，咁当然啦，咁呢个事情咧。亦都即係近排啦，亦都係唔係其實一直都俾人哋懷疑下得唔得㗎，好唔好㗎？咁當然就係即係醫生就出嚟講啦，其實就真係唔好嘅，即係做一啲咁樣嘢咧。咁因為其實 唔好啦， 係啦，牙膏呢樣嘢其實係愛嚟刷牙㗎嘛。咁其實佢嗰個牙膏入面嘅成分咧，其實即係可能都有啲美白啊，同埋有啲薄荷啦，或者有啲叫強勁薄荷噶嘛， 咁extra strong， 同埋牙膏有時有啲漂白，同埋有啲石，即係白石粉喺入面咧，其實就係幫你磨白啲牙齒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猛咁喺即係自己嗰度猛捽啊，猛咁搞咁耐嘅話，即係你甚至即係可能即係。佢舉行呢、這個即係聖舉行 舉行哇咁大件事啊！今晚 聖事， 我哋今晚年度聖事係 啦， 係舉行呢個 舉行， 進行呢、這個、哎、我好中意你，好 respect 呢件事啊！ 進行呢個性行為嘅時候， 我真係要著 tux 嚟咧，去觀摩你嘅年度聖事啊！ 係啊，都好。如果有好多人嚟睇，我會做嘅。 你真系你开放俾人睇， 举行嘅救命啊！真系 咁，亦都会即系可能会即系影响到你嘅伴侣啦。咁有啲物质流咗去嘅身体入边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再一次就即系呼吁大家咧，就唔好即系立乱信一啲即系网上嘅偏方啊，或者觉得好似都 work 喎，试下先。咁即系纯粹攞身体嚟搞飞啦。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咁样嘅疑难或者问题咧，真系要去即系睇医生啦，唔好靠即系上网。 但系如果想漂白。 点解要漂白呢个问题 系有好多系想漂白， 有 啲部位噶， 前后都可以噶，好似 吓 系啊， 真系噶。哦，喂，但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咧，我觉得根本有一样嘢已经反驳啦。嗱，你譬如即系进行如水之交，咁其实你都系想开心噶嘛。头先你讲咗有一句，即系你系做呢一样嘢咧，系特登令到嗰个感觉冇咁良好噶。 吓， 你就为咗系持久，但系就令自己感觉冇咁良好。咁但系 to begin with， 点解你又要？ 要做呢樣嘢咧？係咁， 想 please 對方耐啲。 唔係，佢想即係持久一啲啊，因為佢嗰個薄荷都話會可能會即係等你哇嗰度嗰個接觸力冇咁好，你就係啲感覺都好冰涼咧話。 但有時你要選擇到底想持久啲啊，定係好持久好耐係睇表咁，但係都零感覺。唔知道做嚟做乜咁样，都几好笑啊！嗰件事，好轮到我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阿麦姐最近嘅 I G 咧， 佢成日都有好多新嘢噶，冇办法，每一日都 follow 嗰啲嘢。 我都 follow 咗阿麦当娜好耐啦吓，喺即系过嘅日子里面咧，即系呢几十年咧，其实麦当娜做嘅好多嘢咧，其实都真系令我哋大开眼界啦，同埋挑战咗好多大家对于即系女人嘅 expectation 同埋规范嘅吓，即系功不可没嘅呢方面。但系最近佢呢一两年做嘅由 lockdown 期间咧做嘅嘢，其实真系好怪。咁啊，最近咧就影咗一系列嘅相啦，就喺个床上面咧。即係總之擺咗好多好性感嘅動作咁樣啦，咁影咗一系列咁樣啦，咁啊其實佢以往都做好多類似嘅嘢㗎啦，咁但係都當然有啲人覺得，你上咗年紀就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咁但係當然我覺得當中有少少所謂 ageism 啦，年齡歧視嘅成分。 有乜所謂啫？其實 係啦，咁但係佢今次做嘅時候咧，我見到即係啲網友講嘅嘢咧都幾好笑嘅，有啲回應啦。因為有一個咧就好似唔知係都係藝壇裡面中人，因為美國嘅朋友啦，佢話啊，其實麥當娜同我年紀係一模一樣嘅。佢而家喺牀上面做緊嗰樣嘢咧，即係攤仔喺度咧，好似我喺牀上面咧就喺度揾緊我 charger 嗰個動作，揾極都揾唔到，到揾到嘅時候，我發覺我已經企唔起身，因為腰骨痛啊。嗱，呢啲回應其實幾好笑，但我想討論係咩咧？就因為見到有咁多人批評咧，佢今次拍呢一系列咧性感嘅照片嘅時候咧，其中就係因為佢嘗試去上傳啊，上去 IG 啦，咁但係發覺呢一系列嘅性感相咧，其中一張咧就被 ban 咗嘅，其他冇問題。嗰張係咩咧？就佢露咗個乳頭，咁就係一邊乳頭嘅啫，就係嗰張咧就係被 delete 咗，俾 IG。咁而於是乎麥當娜咧就老羞成怒啦，於是乎咧走出嚟咧就投訴啦，佢覺得成件事咧係好 sexist 啦。因為佢提出呢樣嘢咧，我覺得可以同大家去討論一下。我覺得佢都有啲 point 嘅。呢個就係 nipple 論啊，乳頭論，乳頭論。佢話嗱，今次 IG delete 咗我呢個露咗一邊乳頭嘅呢張相咧，就證明咧大家普遍對於女人嘅睇法就係覺得女人咧，佢哋嘅性器官咧就只係得 nipple 嘅啫，係可以用嚟將佢 sexualize 色情化。但係佢話嚇，大家記唔記得其實乳頭嘅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是、餵哺小朋友同埋 BB 噶， 係啊， 大家唔記得咗啦。OK， 咁而跟住佢話點解長久以嚟我哋唔覺得男人嘅 nipple 都可以同女人嘅 nipple 係同樣係可以係好 erotic 嘅咧？ 呢個其實長久以嚟都有好多討論啦。 係啦，然後跟住佢又問咗同一條問題，我覺得啊呢條問題都問得幾啱嘅。咁跟住女人嘅 pat pat 咧，女人嘅 pat pat 從來都冇被 censor 嘅喎，咁又點解？咁又真係嘅喎。你見到譬如近哇呢十年啦，尤其是美國主流嗰啲 hip hop 嘅 MV 咧，其實除咗係嗰啲出現嘅女人啦，即係個個都電臀舞啦，咁其實隻隻歌其實都係講緊女人嘅臀舞噶嘛，都係盡情係將女人嘅 pat pat 係 sexualize 噶嘛，甚至係將佢物化啦，但係又冇問題嘅，但係總之去到 nipple 嘅時候咧，就總之係呢一點咧就不能移動，不能逾越嘅，咁我覺得啊，麥當娜提出呢一大就嘅問題。又真係幾值得我哋討論一下喎，係喎。 呢一個咧，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回憶啦。我細個嘅年代即係八十年代啦，你講緊香港咁，當其時大家都記得即係三級片啊呢一樣嘢，其實都好盛行噶嘛。你好簡單去到一啲影音店咧，就已經會見到一啲譬如一啲三級片可以俾你租啦咁。但係嗰啲封面咧，其實就係你好清楚見到嗰啲女演員咧上身已經係冇著任何嘅衫，但係咧佢哋就好煞有介紹，會攞粒星星啊或者一個圓點咧，佢淨係遮住。乳头嗰一点嘅啫，咁但系你遮完之后咧，其实你 overall 整体观感咧，其实你都系见到佢唔着衫啫嘛。 系啊， 所以我细个 同埋嗰一点系好细点嘅啫嘛，即系其余嘅所有嘢系好 erotic 占嘅范围 ，surface area 好大，哇就千无不厌 嘅。我细个嘅疑问就系、是，咁点解即系嗰一点其实同你已经冇着衫又见到即系其他即系乳房嘅其他部分，咁其实有咩分别啫？到底？即系而家阿 Madonna 嘅呢个 case 咪就系咁样咯，就系、是、因为佢就系露咗呢一点，所以张相就俾人 delete。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 let's say 佢影呢辑相嘅时候，如果佢揾一啲嘢，我唔知系咪揾粒星星定系啲咩，啱啱遮住嗰个乳头，但系佢又露出即系大部分嘅乳房嘅话，咁系咪又冇问题咧？ 應該是沒問題的，因為我有其實你這樣說，因為我經常看娜姐的照片，所以我已經覺得即係見怪不怪啦，嗰幅相我係有見過嘅。後來佢再上傳一張咧，就貼咗一個深深嘅貼紙喺上面嘅。咁、對於我嚟講，其實佢貼唔貼咧，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對於我冇乜大礙嘅。我就覺得應該係即係男女平等啦，即係男仔可以即係 topless 影張相嘅話，其實女仔佢願意嘅話咧，我都覺得呢個係唔成問題嘅。 係啊，因為我覺得個冇乳頭嘅乳房其實先最古怪啦，係嘛？ 係啊。 即係無私顯見私啊， 係嘛？同埋真係有嘅，因為有啲人真係想佢唔想貼一個點喺度咁奇特咧，佢就可能 Photoshop 咗個乳頭去啦。係 啊， 咁就即係你見到嗰啲相就，咦？咁都已經外星人嚟㗎？ 唔係，所以其實成件事都可以反映到咧，其實呢一個 Madonna 嘅 nipple 輪都幾值得我哋有陣時都動咗長板去諗一諗，同埋應該拎出嚟可以傾一傾。會唔會都反映到其實我哋喺對於咩為之界定咩為之色情啦？嗰、那個定義咧，其實大家都係。是咁意嘅啫，即系总之，嗰一点当遮咗，咁于是乎 ，I G 又觉得，我冇 OK 啦， 我 OK 啊，可以过得啊，已经唔理到底，其实系咪露乳头系 erotic 啲啊，定系其他佢嗰啲相，又即系露 pat pat 更加 erotic？ 因为已经系冇得称啦，即系反而技术上面我扮 sensor 咗，冇逾越嗰个位，咁就搞掂咯。其实嗰样嘢原来都系好伪善嘅，其实基本上系大家扮 sensor 咗，扮冇问题，咁然后就。不理究竟，咁然後跟住就繼續嚇安然咁樣係活喺呢一個虛偽嘅制度底下咯。 嗯， 係噶，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疑問，就係因為我哋即係做 drag 嘅時候咧，我哋會戴嗰啲假嘅乳房噶。咁其實嗰啲假乳房咧都有乳頭嘅喎。咁我哋試過咧，即係放上去即係 Facebook 咧，其實就冇 sensor 到嘅喎，即係冇即係話你冇放啲咁嘅相啦。咁但係嗰個其實。即係視覺上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乳頭啦，咁所以我又唔知道佢哋嗰個即係點樣去判斷呢一樣嘢咯，可能假嘅話就得。 係啦，仲有一個位我又覺得啊，又有啲特別喎，留意翻譬如喺歐美嘅電影同埋劇集咧，有啲女性咧佢哋你會留意到佢哋裏面係冇著胸圍噶嘛，到佢哋就會。其實就突咗個乳頭出嚟，咁當然係遮住啦。咁但係呢一個標準，如果喺香港嘅話，你譬如見到哦，有個女明星佢冇戴 bra 咁樣就突咗個乳頭出嚟，就著住件衫，其實你會覺得有問題嘅。但喺北美洲咧，你即雖然你係眼見唔到，但係佢唔戴 bra， 淨係咁樣咧。又 OK 嘅喎， 係噶， 即係所以有時唔係好拿捏到個標準。 係啊，但係講戴唔戴 bra 咧，你知唔知道即係近年間都演好多電視劇啊嘅Gillian Anderson 咧，佢係好公然話我唔戴 bra 噶 ，OK， 即係佢話就算出席啲紅地氈咧嘅頒典禮都好啦，佢話我唔戴 bra， 因為我覺得好唔舒服，我真係唔可以令自己戴 bra 啦，即係佢唔係要為咗我要性感啲，唔係嘅，佢純粹為咗自己舒唔舒服噶。咁、我覺得又好欣賞佢嘅喎，佢唔覺得佢嗰樣嘢就係話去標榜咯，而係只不過係我唔戴，因為我覺得好唔舒服咯。當我哋嚇、即係呢兩年已經係每日都要戴住口罩嘅時候，我都話我好明女人每天出街要戴 bra 嗰只滋味咯。其實都係一樣啫嘛，只不過位置唔同啫嘛。你覺得而家戴口罩好舒服咩？梗係好唔舒服啦！你可唔可以想象作為男士嘅，你可唔可以想象女士每一天都一定要被逼戴 bra？ 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到底嗰只不方便去到乜嘢不方便咧？ 系嘅， 系会好辛苦嘅，因为我有戴过。 你叻得你真系， 你有戴過。 有时你仲要垫啲嘢入去， 仲要好有重量嗰只。 系 你仲出，你仲要嵌多两嚿嘢添，除咗 bra 之外，即系都重嘅，明白嘅。 都会噶，系啊。 我哋戴口罩都咁辛苦啦，何况你戴住两嚿嘢。 好啦，咁我哋结束今个晚上嘅自己人咧，居然我哋系。讲到麦姐口中嘅乳头论咧， 系啊，乳头论 加咗个论字咧，成件事咧就好似咧正正啲 学术化咗。 好啦，今个星期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